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46集，少林高僧。这时，楼下已经传来了衙役们跟高和寨门下的争吵声。那些高和寨的人要上楼，不过王朝马汉阻止，说是开封府正在查案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。林焰火抱着胳膊观察了一下，点头。 高和寨果然家大业大，分外嚣张啊。 金盆洗手都不给展昭送请帖，表示关系不怎么样。这下命案又出在开封，还是展昭第一个捡到的尸体，简直是冤孽啊。 白堂什么时候回来？ 欧阳少忠左右看了看，众人刷啦一声转脸看他。赵普不解地看欧阳少忠。 他白老五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关心干嘛呀？ 对方人多呀，展昭魔功的，跟这些江湖正派吵架容易吃亏，白玉堂在的话就好玩点。 也对呀，白玉堂可以拜天山派的人品来碾压各种江湖武林正派。 殷侯同情地看了看身旁的天尊，谁知天尊非但没恼，还赞同地点了点头，便张望。 对呀，玉堂怎么还不回来？赶紧回来帮你家猫出头。 你是想徒弟了吧？ 殷侯凉丝丝地戳了他一句。众人都瞄了天尊一眼，天尊扬起脸望天。 哪有，谁想那个面瘫的臭小子，哼。 太白居门口，开封府的衙役和高和寨的江湖人发生了争执。官府要保护案发现场，谁也不得入内，江湖人要夺回自家同门尸体，让凶手血债血偿。开封府也是有阵子没那么热闹了，太白居门口又是闹事，于是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。这么巧，太师经过，下了轿子挤进人群，到了赵普身旁，问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赵普也挺无语，这开封城里的官员百姓一个比一个闲，这么大个太师看到半道有人围了一圈，竟然挤进来看热闹。此时在太白居门前一样热闹的还有姚家村的杂耍班子。白玉堂带着没见过世面的白夏和没见过世面的五个小孩，已经无比想念天尊。那五个小孩和白夏感觉状态差不多，看杂耍那叫个激动。白玉堂叹第101口气，扬起脸看了看天，突然发现西北方向有一片黑云，五爷微微一挑眉。 飘到这里来，飘到这里来。 别说，那块黑云还真的就往这边飘过来了。一阵风起，风中带着种湿润的感觉，好多人都抬头看，有人就开始喊要下雨了。杂耍班的看了看那片渐渐压过来的乌云，就知道这场雨小不了，于是骂骂咧咧开始收拾东西。看杂耍的人也一脸的扫兴，纷纷找地方避雨。白夏瞄了白玉堂一眼，就见白玉堂此时虽然面无表情，但是眼神还是十分愉悦。白夏叹了口气，问那几个小孩 还看吗？ 几个小孩想了想都摇头。白夏拍了白玉堂一把， 走吧，回开封府吧。 五爷暗道一声，小四子显灵了，就转身准备赶在下雨前赶回开封府。可刚转身没走出两步，白玉堂突然停下了脚步。白夏回头看突然站住的儿子，那几个小孩也不解，回头望。 玉堂。 白夏叫了白玉堂一声，只是白玉堂非但没有往前来，还微微皱着眉头，回转过头望向后方。就见远处那片积雨云正过来的地方人群纷乱，收拾东西的杂耍包和避雨的人到处乱跑。很快雨幕就降临了，雨水来得比想象中还要快，几乎是看着大雨随着黑云而来，天空也暗了下来。 就在雨幕和人流交织之时，突然传来一阵惨叫，同时抱着头躲雨的人群乱了起来，人们的表情和举动都仿佛从避雨变成了逃命。白夏惊讶地张大了嘴，那小胖墩儿伸手指着远处， 那里有人。 随着雨越来越大，众人渐渐看清了，在雨幕中来了一个黑衣人。那人一身黑，脸上戴着一个金色的鬼脸面具，他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刀，血水顺着刀尖往下滑，人群惊恐逃散。此人似乎不分青红皂白，见人就砍，不少人受了伤，姚家村里一片大乱。由于附近有好多来看杂耍的小孩正在避雨，见到此情景吓得尖叫连连，哭声一片。附近客栈还是有些江湖人的，纷纷冲出来抽兵刃拦截那个黑衣人，阻止他行凶。街上的路人很快跑到了两边躲起来，店家纷纷关门，雨也越下越大。很快路上只剩下了正跟黑衣人交手的江湖人，以及这边站在路中间的白玉堂、白夏和那五个孩子。白玉堂对白夏一指旁边的一个小草棚，白夏就拽着五个小孩跑进去避雨，很快雨水打到了白玉堂所在的地方。众人的注意力都在远处混战中的黑衣人和那些江湖人身上，只有那个小胖墩儿盯着白玉堂看。大雨里的白玉堂身上完全没有沾到水珠，而更奇怪的是，在白玉堂的身后似乎有一个透明的人形，那个人形身材高大，在雨中若隐若现。小胖墩揉了揉眼睛，觉得自己可能是眼花了。白玉堂观察了一下那黑衣人的功夫，有些吃惊，此人武功极高，虽然拿的是刀，但是他使用的是少林的棍法。那些个江湖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砍伤了两个，纷纷后退。白玉堂拿着云中刀往那个黑衣人的方向走过去，几个江湖人还想继续拦截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口哨声。几人往一旁一看，就见一个黑衣人站在不远处，那人穿着高和寨的衣服，正是刚才在客栈被白玉堂警告的那位年轻公子。那人对他们身后努了努嘴，一众江湖人回头看了一眼，正看到白玉堂从他们身后走上前，抬手抽出云中刀，银刀带出的弧度将空中的雨水斩断，几个江湖人赶忙退到一旁。白玉堂朝着那个黑衣人走过去，那个黑衣人似乎有些狂躁，他四处寻觅着可以砍杀的对象，抬头一眼看到了白玉堂，就握着刀冲向白玉堂。白玉堂打量那个朝自己冲过来的黑衣人，从正面看，那金色的鬼脸面具异常诡异，而面具的双眼处有两个圆孔，从圆孔里可以看到后边一双布满了血丝的双眼。 走火入魔。 在白玉堂想到这种可能的同时，那个黑衣人已经冲到了他眼前，抬手由下往上一刀挑起，内力与气势都惊人。白夏身边那五个小孩都睁大了眼睛，紧盯着雨幕里一黑一白两个身影。白玉堂顺着他的刀势一闪身，那人刀锋一转，追着白玉堂的身形又砍了过来。五爷微微皱眉，这绝对是纯正的少林棍法。随着那人的刀势，白玉堂在雨中两个转身，白色的外袍衣摆扬起，一晃眼的功夫，五爷绕出了棍阵，将手中云中刀一翻，对着那人的后颈狠狠一刀砍了过去。这一刀等于是见缝插针，如果是刀刃，那人自然人头落地，可白玉堂觉得其中有蹊跷，因此刀背一击。那人踉跄往前了两步，并没有摔倒，但也是受到了重创。他弓着身子，脚下不是太稳，但还是回过头，双手握刀，回手就是一刀。白玉堂微微往后退了半步，刀锋就从他眼前扫过，看得人群一惊。白玉堂让开刀锋之后，一近身，将云中刀交到左手，一把压住了那人还没来得及抬起来的刀，往前一步，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金色面具，往下一扯。随着白玉堂的动作，众人就听到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那个被摘掉面具的黑衣人突然尖叫，吓得好多人都捂耳朵。 五爷左手一翻腕，云中刀绕着对方的刀打了个转，再到白玉堂手里的时候，已经从刀刃朝前变成了刀背朝前。白玉堂反手握着刀柄往前一步，抬手对着那人的面门就是一刀背，众人就听到砰一声响，那人被正面击中，身体腾空飞了起来。白玉堂回手一甩刀，云中刀入了刀鞘，交到右手，五爷左手一拽那个飞出去的黑衣人的前襟，往地上一扔，啪一声，那人重重摔在了积水的泥潭里，泥水溅起老高，四仰八叉躺在地上昏了过去。白玉堂低头看着地上的人，脸上的表情除了震惊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。白夏微微皱眉，他儿子倒是难得露出那么明显的惊讶表情，看来那个黑衣人是他认识的人。地上躺着的黑衣人摘下面具之后，竟然是一个中年的和尚。此人看起来40多岁，身材魁梧，留着修剪整齐的胡须，头发并不是光头，而是圆寸，样貌更是堂堂正正，一点都不穷凶极恶。白玉堂站在雨地里，低头看着地上的和尚，眼前这个发狂伤人的是少林智子辈12大弟子之首，也是江湖人常说的少林12罗汉里的大罗汉智云大师。白玉堂认识他，展昭也认识他，不止认识，还是朋友。白玉堂沉默不语，智云是得道高僧，从小出家在少林长大，是扫地恐伤蝼蚁命的慈悲和尚，怎么会拿着刀到处伤害无辜？再加上如果是智云大师，他的功夫应该更好，白玉堂制服他应该不会那么轻易，但是从刚才的情况看，他显然是处于狂躁失控的状态，走火入魔也不可能。少林功夫讲究循序渐进，内外兼修，相较于内力来说更注重外功的修炼，智云这样等级的高手怎么可能走火入魔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